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智慧引领财富，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新动力，我是主持人曼宁。今天是2021年12月3号啊，在今天的资讯部分呢，我们将会关注到商务部表示，今年1到10月我国服务贸易继续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国家烟草专卖局就电子烟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电子驾驶证12月10号起全国全面推行。支付宝与中国银联在全国范围实现收款码扫码互认。好的，那么在资讯过后呢，我们也会邀请嘉宾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今天的话题啊，是星巴克呢开了共享办公空间，您觉得星巴克的共享办公您是不是看好呢？欢迎大家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打开财富新动力的直播，然后大拇指往上一滑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当中了。那么我们也会有一些现金红包来供大家抽取，欢迎大家积极的来参与互动。先来关注一下宏观方面的消息。商务部的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一到十月我国服务贸易继续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服务进出口总额41980.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2.7%，其中服务出口19974.3亿元，增长29%，进口22006亿元，增长1.1%，服务出口增幅大于进口27.9%，带动了服务贸易逆差下降67.6%到2031.7亿元，同比减少了4247亿元。再来关注，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就境外机构境内发行债券资金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境外机构境内发债募集资金可以汇往境外，也可以留存境内使用。留存境内使用的应符合直接投资、外债等管理规定，鼓励境外机构境内发债募集资金以人民币的形式跨境收付及使用。 再来看，昨天国家烟草专卖局就电子烟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提出，电子烟产品在中国境内上市销售前，应当经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登记，对符合条件的准予登记并纳入电子烟的产品目录，设立电子烟生产企业、电子烟代加工企业、电子烟品牌持有企业和电子烟使用烟碱生产企业，必须经国务院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取得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并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再来关注，昨天公安部表示，电子驾驶证12月10号起将在全国全面推行。此前驾驶证的电子化呢，已经覆盖了北京、上海、广州、西安等200个城市，5000多万名驾驶人是领取了电子的驾驶证，实现了手机在线亮证。那么电子驾驶证通过全国交管12123这个 APP 来发放，和纸质驾驶证是有同等效力的，而且在全国范围内都有效。再来关注，据网信办的消息，12月1号，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负责人约谈豆瓣网主要负责人、总编辑。那么针对近期豆瓣网以及账号屡次出现法律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情节比较严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法律规定，责令其立即整改，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即对豆瓣网运营主体北京豆网科技有限公司依法予以共计15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2021年1月到11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指导北京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对豆瓣网实施20次处罚的处置，那么多次予以顶格50万元的罚款，共累计罚款900万元。再来关注，据新华社消息，近来一则海关总署公告在业界引起了比较大的关注。公告说，12月1号起，对输往欧盟成员国、英国、加拿大、土耳其、乌克兰和列支敦士登等不再予以中国普惠制关税优惠待遇国家的货物，海关不再签发普惠制原产地证书。目前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啊，是包括了世贸组织的所有成员，都和中国有最惠国的待遇关系。那即便是在某些时候啊，某些国家违反了 WTO 规则对华实施加征关税，也都没有到全面取消最惠国待遇的地步。所以啊，这份公告所提到的国家呢，都在几年前就已经取消了对中国的普惠制待遇。所以说呢，这个12月起32国取消我国出口普惠制的待遇啊，是误读的。 再来关注一下二级市场方面的消息。昨天两市午后继续横盘震荡整理，上证指数上证50是小幅上涨，维尔股份封板，中证1000指数跌超1%。汽车整车板块是比较强势的，中级车辆、中国重汽双双涨停。那么汽配相关的板块呢，则是走向比较分化，金杯汽车是跌停，苏澳传感跳水跌超12%。SD 板块的个股再掀涨停潮，板块内超20股涨停，总体个股普跌超3300家飘绿，沪深两市成交额连续第30个交易日突破万亿。截至收盘呢，沪指跌0.09%，深成指跌0.19%，创业板指跌0.19%，还有北向资金全天净买入超过30亿元。我们再来看看北京方面的消息。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修订征求意见稿昨天起在首都之窗网站公开，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为期为30天。社会公众呢，可以通过电子邮件、信函、网站留言等方式提出意见建议。那么记者注意到，这次目录修订将核心区单列，只提出只允许核心区新增精品酒店、主题酒店或者是3星级以上的标准酒店。那么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修订将核心区单列，在沿用目录2018版主要管理措施的基础之上，强化对电力生产、道路运输等行业的管理措施，增加对住宿业、房地产中介、旅行社、歌舞厅等行业的管理措施，优化调整对餐饮、零售、快递服务行业的管理措施。这是严格落实核心区功能定位，促进核心区提升环境品质，建设政务环境优良、人居环境一流的首善之区的有力举措。再来看看企业方面的消息。昨天支付宝微信公众号发布与中国银联互联互通的新进展，表示目前支付宝与中国银联在全国范围实现收款码的扫码互认。同时呢，支付宝和中国银联推动完成了工行、建行、中行、交行、招行、中信、广发等28家银行和机构的开放合作。那么用户呢，可以通过银行、云闪付以及其他机构的 APP 扫描支付宝收款码，支付宝的收款码能够实现支付了。再来看网易云音乐2号上市。网易 CEO 丁磊发布公开信称，不循环旧章才能通向新大陆。在信中，丁磊首次公开未来的3大探索方向。他表示，未来网易云音乐可能更像一个声音的宇宙，音乐、播客、直播、 K 歌、有声剧场等等这些内容形态呢，会相当的丰富。未来云村会有更多新奇的内容玩法和手段，让用户从过客变为参与者，让人人都是创作者，同时呢，也会加大对音乐人的支持和投入。 再来关注，近日据民航资源网的消息显示，波音737 MAX 已经重新获得了试航许可。至此，波音737 MAX 在国内复飞已经没有试航法规限制了。不过这并不意味着737 MAX 将立即在中国复飞，那么后续国内航司对飞机的改装、飞行员的训练等等也还会需要一定的时间。好的，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以及千龙网。主持曼宁，代表编辑，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星巴克推出的共享办公，您是否看好呢？我们稍后见。 哎，我手头有点小钱儿，打开这手机银行，互联网理财、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这都怎么选啊？ 容易， 我拿死工资，每个月剁手都不够，能理财吗？ 好办。 都说想理财也得了解点国家的方针政策， 听不懂 可怎么办？ 不难。 我想创业，白手起家难不难啊？ 那你去听一听财富新动力。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看看这样一个话题哈。星巴克中国是近日宣布，中国内地第一家星巴克共享空间概念店已经在上海的来福士广场办公楼开业了。那么这家门店的主要功能呢，是满足移动办公和商务社交的需求，那也是星巴克共享办公模式在中国的初步探索。给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门店呢，一共大概200平米，然后有100个座位，同时呢它还划分了4个区域，比如说有单独的收费会议室，还有半开放式的单人办公区，还有沙发以及休闲区。那么开放区域的座位呢也都配了这个电源插座，那部分的桌面还配有阅读灯，也方便个人办公。那么这个收费的会议室它是有三间四人会议室和一个8人的会议室可供使用。那么同时呢也保证了这个私密性啊，因为它这个也有这个隔音棉啊等等，也可以降低外部的噪音。那么我们看到在小红书上啊等等一些平台啊，还社交媒体的一些平台上已经有人去打卡了，而且人还真不少。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就一起来聊一聊星巴克啊，这个我们知道它一直就是有这个星巴克氛围组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啊，它要是开拓了共享办公的话，它有什么样的优势和特点呢？那么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啊，财经评论员包冉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包冉老师您好。 哎，曼宁你好，大家好，早上好。哎， 首先我们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星巴克的共享办公和我们以前知道的比如说像 WeWork 相比啊，它有什么样的不同之处呢？ 我觉得本质上没有任何不同之处吧，因为这个案例呢，首先呢，我们看它的主导方是谁，对吧？是星巴克想做共享办公，然后呢，与地产方合作，还是地产方呢，这个想做共享办公呢，然后与星巴克合作，这两个是不同的商业的逻辑和路径，对吧？我们说。细节我确实不了解啊，到底这个商业的合同是怎么形成的啊？但是呢，凭借一般的分析呢，我个人主观的啊认为呢，这个事儿实际上是地产公司，它这个地产的这个方应该是作为主导的，对吧？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星巴克是一个 纵横全球的一个咖啡连锁空间啊。那么这样一个咖啡连锁空间呢，实际上主打的还是它的咖啡产品以及咖啡文化啊，以及在它这个啊具体的狭小的咖啡空间里头所形成的一种氛围啊。所以我们刚才你也提到了，有一个词也很有意思，叫星巴克气氛，对吧？电脑啊，手机啊 ，iPad 呀、啊，啊，一杯咖啡呀、啊，白领形象啊，然后一个人或者是两三个人在那这个办公啊，或者是这个抓紧喝一杯咖啡的时间，然后呢再讨论一些工作上的事情啊等等啊。那么，但是呢，像这样的一个颇具规模的啊，这个专门的，像每一个都有单独的隔断，还有这公共的共享的会议室啊，这种明显一看就是共享办公氛围的这样的一个场景设计和布置呢，我想应该是地产商它的为主导的。为什么呢？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啊。其实对于地产商来说，这两年来由于全球疫情的影响，不可避免宏观经济啊走低，对吧？然后呢，这个地产的商业地产的空置率在提高啊，很多地方呢实际上是退租啊弃租的现象比较严重。那么空间空出来了啊，又没有找不到更合适的价位的同等价位的租户来入住啊，来租赁的话，那么这个空间不就是浪费吗？对不对？然后这时候呢，与星巴克呢联手进行开发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啊，这是第一点，这个我的分析。第二点分析是什么呢？对于星巴克来说，星巴克实际上相比较很多的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崛起的咖啡服务商来说，它算是重资产的公司了，对不对？你看，我们看到像比如说 Lucky 啊，瑞幸其实现在活得很好啊，它又回过神来了嘛，对吧？然后呢，它实际上主打的不是空间的概念，对吧？它就主打咖啡啊，性价比是吧？你这个手机下单来了就走，甚至于比瑞幸还要价格更低的啊，近乎于这个无限杯的这种咖啡店也在涌现，尤其是在上海这个城市啊，我们看到啊，所以说呢，我们看到说这个。这样的基于咖啡产品的性价比的竞争，以及互联网络的啊，这样的叫无空间或者是微空间，主要通过网络下单啊，即定即走啊，自携自带的模式，已经严重冲击了星巴克的一个基本盘，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毕竟来说，相对于茶饮料来说，咖啡饮料的中国的人均市场的消费还是距离世界平均水平比较低的，相对来说，对吧？然后呢？这个，那么星巴克它的这样的一些主要的销售对象啊，白领阶层、白领人群又受到这两年的经济形势不好的影响，所以他们的消费也会更趋于理性。所以星巴克又得坚持自己的品味不能降低，价格不能降低，怎么办呢？他也得找另外的一些文化的噱头来为他的高价格、高均价往里填充一些新的内涵。所以说两者一拍即合，我认为实质。这个问题，这个案例的实质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其实呢，也就是说，地产方面它其实是借助了星巴克原有的这个办公的文化，那同时呢，还有氛围组给大家打的这个基础，那互相借力，然后进而就推出了这个共享办公的空间。 对，也就是说，双方呢都想凭借对方的啊，在大众的心目中形成的品牌溢价能力，来保持相互的溢价，对吧？也就是说，我们都尽量保持住我们的高品位，哎，所谓高品位的括号里一般就是指高价格，对吧？高均价，哎，然后呢，互相保持了这个高均价之后呢，同时呢，还能够互相抱团取暖，并且这种的星巴克网空间呢，我们还要再看，毕竟它现在只有一个点，对不对？它没有说很多个点，哎，那么是否能够真正的开起来？我想这个恐怕还是要有待观察啊，有待观察。 确实，那同时呢，也有我周围的一些朋友啊，我们在做了一个小小的采访的时候啊，大家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说我平时在星巴克办公喝咖啡，或者是跟别人聊事情的时候，他就是在办公，那我买一杯咖啡就可以享受到这样的一个环境了，那我为什么要在另外的花钱，然后去专门要有一个共享办公这样一个空间呢？而且它还是在星巴克，那我用它本身的那个门店不好吗？您觉得星巴克它做共享办公的话，和其他的这个品牌来说，它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这就是刚才所说过的这个品牌溢价的相互补充嘛，对不对？是吧？你要单纯论共享办公来说，它肯定比不上专业的共享办公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啊，这样的一个空间，对吧？但是呢，专业的共享办公的空间呢，我们看到国际上的 WeWork 也好， 国内的诸多几家的这个物业办公室也好，好像都是难以为继了嘛，对不对？它的本身的商业模式自己就跑不起，都转变成了二房东的模式，对不对？啊，这种二房东的模式赚的实际上就是租赁差，是吧？我从真正的原始房东呢，一房东那租赁来空间，然后呢，我在这个零租啊，批租来，然后我再零租给这个下端的用户啊，这个主要是创业团队啊，或者是中小型公司啊。那么中间如果这个价差空间不够大，那么我这种的共享办公的这个品牌方啊平台方其实就基本上没有生存的空间。 嗯， 而星巴克这里呢，它又增加了一个咖啡的消费，而且是高均价的咖啡的消费，这里面能够有一些利润的补足啊。但是这种利润的补足，我还是那句话，对于星巴克来说，恐怕是他们的财务体系所大规模支撑不了的。嗯，相当于它是用咖啡的盈利来补贴空间的价差。如果是说这个空间是星巴克租来的话啊，但是刚才我们也分析到了，所以从这个点上来，我倒推来说的话，这个价差星巴克不会自己出的。啊，应该是什么呢？地产方来承担的。 也就是说，其实星巴克也有他自己的一个规划。那么，其实我们发现，就是除了这个共享办公，然后加咖啡这样的一个概念推出之后呢，我们在成都啊，或者是等等很多城市，上海、北京都会发现，它有咖啡加 X 这样的一个形式正在慢慢的铺展开来。比如说有一些品牌或者是地区，它推出了这个电竞加咖啡店，那还有自习加咖啡店，那这样的细分您怎么看呢？它是不是有必要呢？ 还是那句话，这种混业经营吧的模式啊，实际上说，如果一个商业模式它用最简单的方式就能够保持住令人满意的利润率或者令人满意的客户留存时间的话，那么没有商家会再去有动力去探讨更复杂的商业模式，对吧？我们从逻辑上来讲啊，之所以说现在说越来越多的混业经营出现，还是因为什么呢？第一，竞争激烈，对吧？第二呢，客观的情况下，单一的商业模式的所带来的收入、利润、用户的粘性啊、认同所满足不了了，对不对？我们说，所以说市场情况趋冷，逼迫着大家动更多的脑筋，从正面的方式呢来去这个探索混业经营能够带来的新的啊这样的一个生存几率啊，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理解。 嗯，那比如说现在大家说我们受众在不停的在细分再细分，那比如说像这种我们之前说的这种网咖，就是一种细分下的这种需求。那我们看现在三线城市、四线城市，其实它还是有它的生存的空间的。那么就这样来说的话，您觉得这个咖啡加其他的这个品牌的话，它有需要再分的这个市场或者是空间吗？ 嗯，还是有的吧，啊，还是有的。其实我认为是这样啊，就是说这个随着年轻一代，这就和用户的变形也相关，对不对？啊，刚才提到了。在中国呢，其实咖啡最大的市场竞争对手不是做咖啡的彼此之间的竞争，而是咖啡和茶品牌和其他的饮料品牌之间的竞争，对吧？因为每个人每天摄入的除了这个白开水之外的这个饮料的摄入，彼此之间都是个零和的博弈，是不是？每人每天能够摄入的总量是一定的，对吧？你不是摄入更多的咖啡饮料，就是摄入更多的这个茶饮料，或者是像世界上还有 COCO 饮料，对吧？这是世界三大饮料群嘛，对不对？那么在中国市场来说的话呢，借助很多的年轻人，年轻一代，所谓叫 Z 时代，甚至于 Z 时代后的这样一代人的新的生活习惯啊，新的消费习惯，我想呢，这里面呢，你比如说啊，这个网络啊，这个上网，实际上大家并不是说指着这个咖啡店去上网，或者指着网吧去上网，而是比如说电竞啊、游戏啊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它的消费典型场景，然后再配上咖啡的元素，我想呢，这个呢应该是一种战术上的啊拓展用户的一个行为，还谈不到战略层面。 嗯，确实。那我们回到这个共享办公这个、那个话题来说哈，我们看到也有一些很多的朋友说、说哎呦，看了大家去体验的这个视频还有照片了，大家发现了很多星巴克这个共享办公存在的问题，比如说他的这个共享办公空间里面哈，他这个椅子很少有靠背的。也就是说工作起来好像撑不了多久、可能就想走了。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营业时间是早上6:30到晚上9点，也就是说没有给你熬夜工作的机会，到9:30你就应该走了、你具体你去哪儿在办公你就自己想办法啊。然后呢同时呢还有一点就是说，哎，这个国内的星巴克能不能提升一下自己的 WiFi 速度啊，如果说 WiFi 速度不给力的话、可能办公也不太好。那您觉得就是星巴克从这一点来看啊，您觉得他的共享办公可能需要做好哪些方面，他才能可能以后有一个更好的发展，而不是说仅仅停留在这个一家概念店的这个脚步上呢？ 所以我们就看到你提到一个很好的问题，星巴克做共享办公到底是他是真的想做共享办公呢，还是说他的主业依然是咖啡，对不对？你要主业依然是咖啡的话，那么所有这一类的To C 的线下消费场景都要追求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指标，叫做翻台率，对吧？你翻台率，这就和饭店是一样的道理嘛，是不是？ 那如果共享办公也要翻台率的话，好像听起来 是矛盾的。 对呀、 天生就是矛盾的。所以实话实说吧，这个我给出我的一个最终的结论，就是这个商业模式我觉得是四不像。我真的觉得它不是一个战略的行为，它就是一个地产公司商业地产方由于越来越低的这个出租率啊，然后呢这个越来越多的空闲空间啊，闲着也是闲着，一个临时的冬季的抱团取暖的举动。我们无法从战略上去审视的。现在很多网络上的这个新闻啊报道啊，再用大白话讲，其实是公关公司的这个水文的。 所以说大家也就是比如说有的一些这个我们小的咖啡店的老板啊，或者是有一些连锁咖啡店的老板哈、也应该冷静一点啊，不要觉得哎他们推出了共享办公，那我们是不是也推出一个类似于这样的，看看我们的发展怎么样。我觉得大家还是应该冷静去看待这个问题。 是，同时我们在讲这种的翻台率和刚才提到的那种网咖，你比如说玩网络游戏的咖啡厅啊啊，电竞咖或者是什么狼人杀呀、剧本杀啊，再搭上咖啡是不一样的啊，是不一样的，因为那边它的按每个小时的付费以及啊它的续费率，那是它追求的目标，对不对？就是用户的时长以及它的续费率啊。咱们说句话，曾经这个国家一直在注意整治整顿。这个网吧里的游戏的对未成年人的这个伤害，也就是说什么呢，沉迷嘛，对不对？这个一下子我在网吧里头，有的小孩子打一天一夜、两天两夜甚至三天三夜的游戏啊，这个是绝对是违反法律的、违背道德的。但是反过来讲，我们完全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他的话，他实际上追求的不是翻台率，他追求的是续费率，对不对？这是从商业模式的角度分析啊。所以说他那种模式，你刚才提到的和星巴克的中共办公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也提到了星巴克办公是有明确的时段限制的，对吗？ 对不对？它不是没白没黑的这个白加黑的这个夜以继日的。对。所以这两个是完全在商业上是不同的。而这种的共享办公空间的商业模式和又和真正的专业的纯粹的共享办公空间模式也不一样，对不对？真正纯粹的共享办公空间那就和办公空间是一样的嘛，对不对？24小时的基本的水电保证和网络保证是这是最基本的要素啊，对吧？你这个办公的团队的话，你无法苛求他，你要到点上班，到点下班。 对，确实。那好的，非常感谢巴仁老师今天跟我们的连线。那我们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就先连线到这儿。 好，谢谢， 谢谢，再见。 再见， 确实啊，我们看到在我们的这个财富行动力的聊天室当中啊，大家也讨论的非常热烈啊。比如说用户4856他说，挺好的，优雅整洁的环境是有助于办公效率的啊。哥大爷他说，其实在哪儿办公都一样啊，星巴克只是为了自己的商业意图啊。那还有朋友说红果说喜欢这种氛围，轻松愉快的就把工作完成了啊。还有就是说看过很多白领在星巴克办公，主要呢还是环境好。哎，其实我觉得星巴克，就我们先不聊它的概念店啊，因为它只有一家，而且在上海我们还没有体验过。那就北京这些星巴克的咖啡店来说，我觉得主要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在办公室不太方便或者是没有条件的另外的一个我们一起来交流交谈或者是做一些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因为你知道那个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呢，它不是人人都可以进来，它需要办嘉宾卡啊，进出的这个证件啊等等，很麻烦。那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要和朋友谈一些节目的事情，或者是聊一些其他的话题呢，我们就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附近的星巴克找一家大家都熟悉的。为什么选星巴克不选别的咖啡呢？还有一点就是你怕别人不喜欢。有的时候我们说星巴克它可能是开的店比较多，它的都是标品啊，它的这个咖啡的口味可能是大家接受度比较高的，而且选择的与地也会比较大的。那比如说我们选一个小众的咖啡馆，首先我自己会想会不会别人不太喜欢他们家的口味，或者说不太好找，或者说我对他的整个的这个环境没有一个提前的判断，也许去了会不会不适合我们聊天等等，这些都是大家需要考虑的问题。那所以星巴克由于他开的店实在是太多了啊，还有其他的比如像 Costa 太平洋咖啡等等，我觉得他们差不多哈，都一样，就是他的整个的办公的不是，现在已经聊到办公了，整个他聊天的环境啊，装修的环境差不多，我们大概心里有一个把握。那因此有的时候就会更多的像选择在星巴克里面和大家一起来聊天。那同时还有一点呢，就是其实星巴克有的时候你去办公啊，也是因为它里面有咖啡所以说我在这里面办公也可以。因为你在办公室办公啊，可能你要冲一杯咖啡又没有你在外边买的好喝，然后同时呢这个办公的氛围又不是那么的相对没有那么的轻松，所以大家有的时候会选择去咖啡店去办公。那不仅仅是星巴克了，也有很多很多的咖啡店都是大家去办公的一个比较理想的场所。那么至于他要专门做的这个共享办公的这个区域，它究竟能不能做好，未来有没有它发展的市场呢？我觉得刚才大家讨论的特别的有道理。首先，你的桌子你的椅子适不适合真正的去办公？我们知道有些咖啡店它那个桌子和椅子一样高，这样的话我们办公的话就得趴在那个桌子上，这样的话很难受，对不对？你坚持不了2个小时你就想走，那这个就不适合。那第二点呢，就是它的网速够不够快非常重要。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去一个所谓的共享办公的空间我们用了一个单独的小的会议室，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视频的会议，但是网不好，那这个时候不是白搭吗？你多好的隔音环境，你多好的这个桌椅板凳都没有用，你的网太卡了，可能下一次别人就会首先 pass 掉这个选项，因为上次我连线电话视频会议的时候网络不好，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那就不会再选择它了。那同时还有一点呢，就是你的工作的时间，9点半就关门了，我觉得这个服务的程度真的还不如24小时的自习室。因为你9点半其实对于很多很多的这个我们说互联网公司的员工啊，还有其他的这个工作比如说外企它有时差的性质啊，9点半有的朋友们甚至是还在办公当中，那你的这个共享办公空间9点半就关门了，那这个我觉得体验来说不是那么的好吧。所以说究竟能不能发展的好，究竟能不能全面的铺展开来的，我们还是要把这个 机会哈、再等等看啊，我们再给他一点时间，看看他究竟发展的怎么样，有没有一些改进啊，或者是有没有一些新的想法啊，让我们也来拭目以待一下。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财富新动力的所有内容了。我们也希望大家呢，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那么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我们的疫情防控的新闻发布会的转播，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一顿刻板的开场，在一衣男友和裙装。